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1月1日，旅发局指截至昨晚10时超过 22.3 万旅客访港，创去年单日旅客新高。 陈茂波预告2024年会有多项盛事举办，期望旅客更乐意一来再来。 民青局推青年仪表板，反映青年相关概况及趋势。 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冲突或持续一整年。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各位早晨，你哋听紧睇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喺2024年1月1号咧，今朝早张凤平喺度噶，先祝大家咧新年进步啦！除咗新一年咧，即系我哋就会去睇唔同嘅啲庆祝活动之外咧，新一年亦都系新一届嘅立法会咧，真系理新嘅日子啦。今日咧第七届区议会咧就第七届啦嚟到，咁佢哋咧区议员嘅宣誓就任仪式咧就将会喺今朝早喺政府总部度举行嘅。470个嘅候任区议员咧就会喺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嘅监誓底下咧宣誓噶啦。咁新一届嘅区议员佢哋嘅准备情况系点样嘅咧？我哋今日咧揾嚟两位区议员。同我哋倾下呢个话题，先请嚟有经民联大埔区议员罗晓峰嘅。早晨，罗晓峰。 早晨啊，早晨主持人。 早晨啊，先问一下先，我见咧即系报道话，8:30之前要去到政府总部咯。你而家系咪已经在路上啦？ 系啊，在路上啦，已经。 咁啊，同埋我见到即系一阵间个流程啊，成个嗰个嘅状况啊，会系点样？你哋而家系咪已经都知道清楚噶啦？ 都大概掌握嘅都。 诶，可唔可以讲下？ 一般咧就应该8:30之前咧，我哋就入到去做登记啦。咁如无意外嘅话咧，进行宣誓嘅仪式就9:30嘅咁样样咯。 咁啊，会今次嗰个做法会系点咧？过往可能系逐个宣誓噶嘛，咁今次会个情况系点样？你有冇留意啊？ 据了解咧，人多嘅关系咧，咁可能就系分组别去进行宣誓嘅。咁啊，不过详情入到去可能会再睇变化咁样样咯。咁我相信用组别嘅形式去宣誓咧，会比较可行啲嘅。 9:30开始都400多位区议员啦。咁其实你哋预计个时间可能需要几长啊？ 如果分组嘅话，就希望可以2个钟内就完成啦呢个宣誓工作，因为佢都有讲到明，就系要全部嘅区员宣誓咗之后咧，先至可以离开嘅。 除咗关心咧，即系你哋个宣誓今朝早嘅情况之外咧，其实都关心啊，嚟紧咧新一届喺区议会上面嗰啲工作会系点样啊？而家有冇话之前已经有啲嘅准备会议啊，或者事先嘅准备系点样？可唔可以讲下？ 有啊，其实我哋民政专员啦，兼嚟紧新一届区议会主席咧，其实系我哋理新之前咧，其实准备咗个准备会议嘅。咁就有两个方向啦，第一就系初步收集下我哋一众候任议员过去一段时间收集到一啲嘅市民关注嘅议题，或者系社区比较重点关注嘅议题。咁啊，我自己咧就提出咗就系一啲嘅交通嘅事项啦，毕竟交通系一个我哋香港打工仔最重点关心嘅议题嚟嘅。另一个咧就系因为而家都成日讲紧要提振我哋香港嘅经济啊嘛，咁我哋专员主席咧都有抛过一啲嘅方案出嚟，咁俾一下嘅。 主要就是在交通同埋即系可能提振经济方面啦，咁佢就话咧喺个预备会议上面，刘晓峰讲话喺大埔方面咧已经有啲准备会议倾紧噶啦。咁大家对于呢两个方向又系咪你哋关心嘅议题咧？除咗大埔区之外咧，其他嘅区域嘅市民咧都可以打电话上嚟18723，讲下你哋对新一届区议会佢哋工作嘅期望噶。嗱，头先讲到咧，即系刘晓峰啊，话你哋都即系有讲到交通啦，同埋经济方面啦。我见有啲报道都讲话喺经济方面其实就各个区都有一些要求，就话要设立提振地区经济的专责工作小组。大埔区是不是都有的？是怎样的？ 有啊，有个初步的方向抛出来，就包括了就建议有两个的特色的一些的夜市市集，咁就另外都有3个一啲嘅我哋俾市民嘅打卡点咁样嘅。咁市集方面嘅话，咁好似之前啲报道都有讲过，就係话一个就係喺林村许愿广场搞个夜市，一个呢就係善用返我哋 大埔藝術中心呢個地方咧，就搞一啲嘅文青一啲嘅夜市嘅活動咁樣咯，都希望可以促進到多啲人係留港消費啊，或者吸引啲旅客可以嚟到去大埔區去參觀又好，消費都好好等等嘅。 呢啲係你哋自己即係各個區議員，大家已經係即係事先做定功課，然後去交功課去諗啊，定係主席其實都有一啲方向俾你哋嘅咧？ 呢兩個嘅話咧，就係我哋區議會主席拋出嚟嘅 idea 嚟嘅。咁我哋自己普遍嚟講，我哋相信大埔區比較可以容納得到一啲嘅旅客，或者係比較富有特色嘅地點嘅，都係呢兩個地點會比較合宜啲咯。所以喺會上大家都係朝住呢個方向去走嘅。 有冇一啲可能因為都可能有啲資深啲嘅區議員啊，或者你都唔知做一屆啦。咁其實係有冇多啲，譬如你了解個區，仲有冇其他嘅可行性？我喺會上面係咪大家都即係可以百花齊放地去提出呢啲意見咧？ 自己咧就着，因為時間嘅關係啦，我就着呢兩個嘅議題咧，我就希望嚟緊去正式開會嘅時候咧，可以再論清搞一啲嘅夜市唔係唔好，但係要平衡到當區居民所關注嘅問題，包括如果我哋喺林村許願廣場搞嘅話，我相信當區嘅居民最關心嘅就係個交通啦，會唔會影響到佢哋當地居民嘅休息啦，或者出入啦。咁如果喺藝術中心，因為藝術中心畢竟係喺個大埔中心裏面嘅，咁周邊嘅居民都會關心一啲噪音問題嘅。咁所以咧，我希望係嚟緊日後當呢個小組會成立咗之後啦，進行會議嘅時候咧，可以去提出呢兩方面嘅關注。咁同一時間，其實我會上都提過就係、是，喂，其實我哋大埔區除咗呢兩個市集係有特色之外，其實係咪可以擴大啲一啲嘅景點？因為始終市集係一啲嘅叫做特色啲噶嘛，可能係一兩日嘅事啊嘛。咁但係點樣？其實我哋大埔有個火車博物館嘅，其實可唔可以去諗下點樣去活化佢，或者係個規模做得好啲，吸引到啲外區嘅人嚟去參觀呢？咁我都提出咗一個火車博物館呢一樣嘢咯。 頭先比較集中就講喺個提振經濟啦，或者吸引啦唔同嘅市民啦、遊客啊去到大埔區啦。其實除咗呢一方面之外咧，喺會上面仲有冇提出其他嘅方向？即係頭先譬如你講交通，或者仲有冇其他？又或者有冇一啲嘅小組已經有議員啊想提出話想成立咧？ 就着頭先啱啱所講嘅議題咧，其實譬如有啲嘅畢竟有啲資深啲嘅議員咧，都講翻喂，其實過去一屆嘅議會都停擺咗好耐啦，包括尤其是我哋大埔區，差唔多足足兩年係冇開過區議會嘅大會，咁所以喺個預備會上面咧，其實好多唔少曾經做過議員嘅同事，包括我自己在內啦，我哋好講翻喂，其實我哋大埔區有好多民康設施，或者係一啲本身應承咗要去做嘅工程。甚至係一啲交通嘅巴士計劃等等，其實都係停咗兩年冇去處理嘅時候，其實我哋會上面都有去反映翻呢啲問題嘅。咁嚟緊嘅委員會咧，都相信會繼續去 follow 翻呢啲嘅事情，咁樣大家都係 ready 㗎啦。其實就係、是、 有冇話啊？主席可能聽完你哋嘅意見之後，其實有冇一個即係議程啊？嚟緊個時間表係點啊？即刻有冇傾到定係個情況係點啊？ 有啦，其實嚟緊一月頭都大家各位議員都應該好忙啦，因為嚟緊一月頭就開完個區議會大會，一月五號啦開區議會大會，跟著好似接住嗰個星期咧都開唔同嘅委員會。咁啊，至於委員會下嘅小組會會唔會去成立咧？咁就留待翻委員會上面各個委員嘅意見啦。 好，你今次咧可能開個預備會嘅時候，係咪都係所有大埔區嘅議員咧都見到全部出席曬噶啦？ 出席呢、這個我哋要盡責噶嘛，一定出席係啦。 咁我又係好想問一下咧，即係譬如啦，因為直選啦，今次有間選啦，亦都有委任嘅議員啊嘛。咁其實呢一方面咧，即係大家嗰個合作係點樣嘅咧？咁 嗱，我相信因為大家始終都係第一次叫做開預備會，咁有部分嘅成員啦，就係可能係地區上比較資深啲，有部分就係嚟自專業界別嘅人士嘅。咁我相信大家係嚟緊開完預備會，開咗第一次大會之後咧，熱咗身啦，ready 啦，咁我哋嚟緊嘅合作會更加緊密，更加多嘅。 你自己有冇期望啊？因為今次都講話，譬如委任嘅議員，佢哋係有啲專業嘅背景嘅，咁其實可以點樣去做到個協作呢？譬如以大埔區為例，佢哋嘅背景係啲點樣噶？點樣能夠真係幫到大埔區需要嘅嗰啲嘅項目啊？ 我最希望咧就係譬如有部分係對專業背景或者係工商背景嘅一啲嘅委任或者係間選嘅 朋友啦，我哋議會同事咧，可以係嚟緊，譬如尤其是提振經濟嘅方面嘅時候，可以俾多啲嘅佢哋嚟自工商專業背景嘅知識，去講翻，喂，其實點樣可以真正係有效到？除咗我哋從於市民嘅角度去諗之外，佢哋嘅工商專業背景可以講到到點樣可以令到個地區經濟係唔係純粹係我哋搞個活動，所以先至係提振到一兩次，而係可以有個可持續嘅發展嘅，咁唔係嘅話咧，我哋始終我哋地區經濟呢樣嘢嘅話，我哋純粹係因為搞完一次兩次嘅活動之後，就有少少起色，咁但係商業啊經濟係要持之以恆噶嘛，咁我希望我哋工商界背景嘅一啲嘅同事啦，可以俾多啲嘅意見，令到我哋大埔區又好，或者係我哋成個社區都好啦，即係叫做消費力會強啲咯，係啦。 今次咧對你嚟講都可能係新啦，咁、那個選區其實係比以往大咗噶嘛，咁喺處理事上面對你嚟講有冇一啲唔同喺度咧？辦事處使唔使開多兩個咧？ 我哋呢個真係一個充滿大嘅挑戰嚟嘅，畢竟因為以前由一個嘅小嘅社區，到今天整體大埔南，我哋去作為一個議員啦，我哋除咗由以往個小視野之外，其實我哋要擴闊去望整個大埔嘅規劃，即係會喺個規劃上面一啲嘅地區議題上面嘅着眼點，要有個嘅寬闊啲嘅視野。咁至於辦事處，咁我自己係梗係希望可以開多一兩個啦。咁但係都要睇翻，畢竟睇翻個資源調配，因為始終我哋就算係直選都好，其實個選區大咗都好，但係我哋資源上係冇特別去增加到嘅。咁都要睇翻係人手啦，同埋資源啦。 我见好多都建议话合办啊，大家可能系一起去做一个嘅，即系合租一个嘅办事处，呢啲你会唔会考虑啊？ 呢、這个梗系欢迎啦，我哋因为始终我哋做直选议员，我哋面对紧嘅系我哋整个半个大埔啊，半个大埔区嘅市民所关注嘅事情，咁我哋都希望服务得到更加多嘅市民。咁如果能够多啲同我哋多啲同到一啲嘅委任啊，或者拣选开到联合嘅办事处嘅话，梗系非常之好啦。 最后咧都想关心一下，因为之前咧即系都政府公布咗个履职监察制度嘅指引啦。咁呢个都系今届区议会新嘅，即系包括入边要求就系、是如果系区议员嚟讲超过48个钟头，要系有个书面嘅通知啦。亦都咧讲到出席会议咧每年唔可以低过80%啦，要开办事处啦，同埋要有个时间嘅规定啦等等。你对呢一类型嘅呢啲嘅限制啦，呢啲嘅规定咧有冇咩谂法咧？你觉得需唔需要咁样去硬性规定啊？ 嗱，首先我就做呢个规矩啦，我评价我自己就绝对做得到嘅，因为自己系前一届做嘅时候咧，每一次嘅会议都系出席到，咁我都觉得作为一个区议员出席会议去准时开会，同埋开啲地区服务处去接见市民，系我哋应有嘅职责嚟嘅。咁同一时间你话定呢啲规矩好唔好？我觉得系欢迎啦。点解呢？因为大家借鉴翻过去一届，其实正正就有好多个会议开唔到，令到我哋地区民生工作就系停咗嘛。连个会都开唔到嘅时候，咁点解要做呢个区议员呢？咁所以我觉得政府去加呢个嘅规限，或者係令到更加多嘅區議員履職盡責嘅話，其實都係面對市民，令到我哋今屆嘅區議會能夠有效面對市民其中一個方法之一嚟嘅。 剛才講嗰啲規定咧，就分別就係嚟自履職監察制度指引啦，同埋區議會常規嘅。咁除咗呢兩個之外啊，有冇話區議會你哋區嘅主席有冇俾咗新嘅 KPI 啊，一啲嘅指引啊，新嘅規定俾你哋啊？ 我哋暫時就冇嘅，不過佢就喺個預備會上面就希望大家就着頭先拋出嚟嘅一啲嘅地區經濟嘅建議，可以大家歡迎加入個小組去俾多啲意見啦。咁樣我自己做咗功課啦。第二嘅就係就着頭先一啲嘅唔同嘅議題咧，佢都收集咗嘅。咁佢話嚟緊我哋大會嗰陣時候咧，佢會逐批去傾，都好似正如啱啱所講，大家都好充滿期待新一屆議會點樣可以係我哋官員之間啦，同埋我哋係區員之間咧，大家有多啲互動性，可以令到真正新一屆議會咧係可以有效地去為市民去做好啲民生工作咯。 但譬如喺要求個出席率方面啊，或者要求你哋收集民意方面啊，有冇一啲嘅期望嘅指引啊，俾咗你哋咁？ 都有噶，叫我哋好似嗰個履職監察制度咁樣講，我哋一定要開辦事處啦。有喺份文件上面，我哋都講到明我哋個辦事處嘅開門時間要幾多啦。咁我相信其實有心去服務市民，包括我哋，尤其是我哋直選議員又好，委任都好，介選都好，這個都唔係一個問題嚟嘅，係啦。 好，多謝曬你，同你傾到呢先啦。啱啱咧傾過嘅就係有 经民联大埔区议员罗晓峰噶，请嚟另一位区议员咧，同我哋讲下佢嘅准备啦。有民建联荃湾区议员伍俊如嘅，早晨啊，伍俊如。 早晨啊，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啊，嗱，先问一下啦，我见你过往做社区干事啦，而家嚟紧新一届做区议员之后，系咪已经开始即系密锣紧鼓上好多嘅培训班啊？主要系学紧啲咩噶？ 其实咧喺即系正式今日宣誓啦，喺宣誓之前咧，其实已经有好多工作进行当中噶啦。咁啊，包括系当选咗之后借票啦，跟住要落区去了解即系街坊佢哋而家最关注嘅啲咩议题啦。咁仲有咧就係、是、之前正如佢同我哋開咗一個預備嘅會議，即係就住嚟緊我哋要開大會啦。咁大家想聽啲乜嘢咧？又或者係或者唔希望我哋去到開大會嗰日先至去講一啲嘢，反而係我哋早啲大家有一個準備，咁到時開會真真正正可以即刻就開動啦嘛。 呢、這個都係同即係荃灣區主席一齊，區議會主席一齊傾，同埋所有議員一齊傾嘅係咪一個預備會議？ 是啊，冇错冇错。 咁你哋主要上面即系可能有啲乜嘢嘅重点嚟紧，我想讨论啊。 其实有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咧就系每一区而家我知道都会有一个叫做提振经济嘅工作小组啦。咁当日咧啊，专员都要求我哋咧就或者邀请我哋咧就一齐去加入呢个会议啦。其次咧就系、是、另外仲有几个唔同嘅委员会嘅。咁啊，专员都想了解我哋到底会加入边几个咧。咁啊，最低限度加入三至四个啦。咁当然你加入晒都欢迎嘅。咁但系全部都系要按照翻头先大家听众所听到嘅一个理职监察嘅要求。都是要去到八成的出席率，咁啊，我哋都各自有各自嘅一啲 preference 啦，就大家入呢啲委员会。咁另外咧，都因为嚟紧咧，区议会会就住一啲嘅议题咧，会做一个比较大范围啲嘅咨询嘅。咁喺会上边咧，专员都有即系问我哋，譬如喺呢段时间啊，喺区入边到底了解到啲街坊关注啲咩议题咧？你哋想就住咩议题去做一个比较全面广泛啲嘅咨询咧？咁样。咁喺會上面咧，有唔同嘅議員咧，都提出唔同嘅意見啦。咁我就提出咗關於荃灣舊區重建啦，因為之前市區重建局已經有一個嘅計劃，就係會開動呢個荃灣嘅重建計劃。咁所以如果呢一個係長遠要做嘅，咁我哋可唔可以喺相關政府部門落嚟諮詢之前，我哋先問咗荃灣嘅街坊啲持份者意見先，咁到時我哋可以推動，可以快啲去推動呢一個嘅重建計劃啦。咁另外都有一啲嘅議員提出咧，就係關於呢個垃圾徵費，因為咧嚟緊啊4月1日就垃圾徵費啦。咁到底有啲咩方法，又或者係市民對政府有啲咩期望？期望到底點樣幫助到大家去執行呢一個嘅垃圾徵費咧？因為有啲三無大廈，有啲即係嗰個自律比較，即係居民個自律性比較差啲嘅地區咧，咁點樣去幫手咧？會唔會設立多啲嘅回收中心啊，或者流動回收車啊等等？都有議員提出。咁稍後到底會係我哋全部議員一齊就住一個嘅議題去做諮詢啦，抑或係？將啲議員分成幾批，就住唔同嘅議題去唔同嘅區域做諮詢咧。咁呢個都暫時未有定案嘅，因為始終只一個準備會議啊嘛。實際呢一啲操作，我相信就喺嗰、那個嚟緊個大會先至有定案。 即係人係點樣分工咧？暫時就未諗到啦。咁但係個程序會係點樣咧？譬如個諮詢嘅模式，你哋個期望又係點咧？ 諮詢嘅模式我自己個人期望係想廣泛一啲嘅，因為以前嘅區議會咧就係、是、一個小區咁樣噶嘛，即係譬如荃灣咁樣有19個小區，每一個小區嗰個區情都唔同，可能係公屋區，可能係私樓區，咁所以大家諮詢嘅人、諮詢嘅可能收入群眾或者係嗰、那個住嘅屋苑嘅情況都唔一樣嘅時候咧，大家所諮詢嘅議題又會唔同啦。咁但係既然而家呢一次嘅諮詢可以係廣泛一啲，可以及19個小區，19個區議員、22位區議員啦，連埋當然啦，咁啊一齊去就住同一個議題去做諮詢嘅話，我覺得嗰、那個收集翻嚟嘅意見嘅多樣性會多好多，同埋廣泛好多。咁你同時間喺做諮詢嘅期間，亦都可以令到整個荃灣區嘅居民咧可以了解，喂，其實而家首先唔同區域都好啦， 他们关注的什么议题、嗯、政府又想就着什么议题做咨询。 嗯，那你刚才讲的这个方法会是、即是落个区那里就看他们关注什么，抑或是好像你这么讲已经就着某些议题，譬如好像刚才讲垃圾征费啊，或者旧区重建啊、嗯、逐个项目落去做一个咨询呢，那个形式会是怎样，同埋还有没有其他的议题都有需要落去这样做一个大规模咨询？ 其实刚才回应你第一次第一个嘅问我问题，就是到底我哋即系开始宣就系、是、宣誓之前做咗啲乜嘢？其实之前就系做紧呢啲嘢，去落区去探访，去借票嘅期间听大家嘅意见。咁我哋呢段时间我自己收到嘅就系、是、垃圾征费同埋旧区重建啦。咁然后喺嗰个预备会上边，专员亦都主席都问我哋：喂，你哋想你哋留意到街坊关注啲咩议题？咁我哋都喺嗰个会度提出咗啦。咁最终喺嚟紧嗰个大会或者最终主席嗰个决定系采纳边一个议员嘅意见。咁头先都讲啦，有几样啊。第一要广泛，第二可行性，第三就系到底呢件事系咪一个区议会能够处理嘅一个议题啦，系咪要讲一个比较全港性大范围啲嘅嘢，系咪其他要同埋其他区议会一齐夹咧，定系其实系立法会嘅层面上去做咧？咁呢个系专员考虑嘅嘢。咁但系我哋而家现阶段感觉政府系嗰个态度啊，那个积极嘅程度、主动嘅程度咧，系较以往高嘅。咁都希望可以推动到一啲地区嘅事务、民生嘅事务，可以快速啲上马，快速啲去进行。 嗯，都想了解一下咧，即系唔同嘅选举嘅区议员啊，你哋打算系点样去互相协作咧？譬如你留意到喺荃湾区咁样，譬如系啲委任嘅议员，佢哋嘅专业背景点样可以帮到你哋去处理啲民生事项咧？ 荃湾嘅委任议员咧，其中一位系校长啦，小学校长啦。咁其实喺地区工作上边咧，校长嗰个角色系都好重要嘅。第一就是最基本，我哋场地上面啦，譬如搞啲活动嘅话，咁佢校长嘅话有啲假期上其实可以容许我哋一啲做一啲咨询工作，借用佢嘅校舍啦。第二系佢接触区入边嘅小学生或者家长会比较多一啲嘅。咁我哋即系直选嘅议员，你话要去就住某一个嘅区域要去主力去了解家长嘅需要咧，其实就冇校长咁精准嘅。咁所以委任嘅议员或者即系嚟自唔同界别唔同专业嘅议员咧，我觉得对整个我哋咨询荃湾街坊嘅嗰、那个可行性或者可以接得咁广泛，更加仔细咁针对到相关要针对嘅群众。 最后咧都想睇下啦，因为三个月之内咧就要系开到办事处，同埋喺嗰个开放时间都有一个要求噶嘛。你哋而家呢方面嗰个进度点样啊？ 我自己就喺做社区干事嘅时候已经有一个办事处嘅，咁系立法会议员办事处嘅。咁而家就比较大嘅方向都会同翻立法会议员办事处嗰边去夹。系啦，可以合办，咁就免得啲街坊咧又要重新揾改一个新嘅位置，又变咗即系好难得佢哋已经即系学习咗上嚟我哋倾偈咁耐啦，咁你声音搬咗，佢又要再重新熟悉过，所以喺办事处方面嘅问题不大嘅。 但系区大咗，使唔使开多个咧？ 我梗系希望可以开多个啦，但系问题系有冇咁嘅资源先啊嘛，因为而家就算你直选又好，间选又好，咁都系大家攞住嘅嗰个。不一 样 嘛。 好啊，多谢晒你，伍俊源。有咩意见可以打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展望2024年，特区政府会推展两大目标，包括增强发展动能、搞活香港经济以及改善民生。尤其在完善地区治理体系后，第七届区议会今日开始投入服务，更好凝聚社区力量。李家超在社交专页发表短片，他说2023年香港走上由乱到治，迈向由治及兴的新征程。香港有很多好的转变，去年他提出两个目标都已经做到， 包括带领香港走出疫情困扰和全力落实施政报告措施。李家超说，相信只要社会各界同心合力，2024年的香港一定更胜从前，在国际舞台上变得更耀眼夺目。旅发局随即夜在尖沙咀海旁举行跨年倒数和烟花音乐汇演，超过479,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搭正零时零分现场一起欢呼迎接2024年。烟花汇演随即开始，汇演以新年新传奇为主题，分为五段，以四季变化为灵感，历时12分钟。有市民表示，事隔20多年再到尖沙咀现场跨年倒数及睇烟花，心情好兴奋，有内地旅客与家人来港跨年庆祝，表示烟花汇演好精彩。亦有来港读书的内地学生说，昨日下午已经到尖沙咀海旁，希望新一年愿望成真。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夫人出席倒数活动，期间又与市民握手。李家超祝愿香港2024年样样都好，市民身体好，收入好，经济好，所有人的生活更美好，香港更好。入境处数字显示，昨日共有103,1700多人次经各口岸出入境，包括574,700多人次入境和475,000多人次出境。其中罗湖继续是最多人出入境的口岸，共有113,000多人次入境和108,000多人次出境。落马洲口岸亦都相当繁忙，共有116,000多人次入境，并有98,800多人次出境。西九龙站口岸就有近70,000人次入境，同38,000多人次出境。至于机场方面，共有69,000多人次入境，而出境就有45,000多人次。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元旦升旗仪式，内地人民日报报道，天安门广场迎来新年首次升旗仪式，红壮的国歌声响彻广场，五星红旗和太阳一同升起，祝福祖国繁荣昌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本周中后期早晚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CIBS 人人广播， 点先可以赢在起跑线？等资深言语治疗师 Miss Anna 话你知。 喺我哋幼儿界啦，赢在起跑线咧系要嘅。我哋要认识每一个小朋友，点样帮小朋友喺各个项目，譬如话言语啊、心理啊、智力啊发展等等。咁呢个咧就真正赢在起跑线啦。 CIBS 节目 BB 保你大，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12月2日到24年2月26日，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国剧830 追光者， 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喂，阿妈， 明明，你做咩而家先复电话噶？ 呢度上堂唔俾带电话噶，所以我教咗飞行模式啊。 你喺边啊？ 我喺工大咯。艾琪冇同你讲咩？ 周明明点解要隐瞒自己参加追光救援队训练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2小时带嚟唔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一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同大家探讨过度活跃症应该点样治疗。 又几时需要用药物治疗？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政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4年1月1日，旅发局指截至昨晚十时，超过22.3万旅客访港，创去年单日旅客新高。 陈茂波预告2024年会有多项盛事举办，期望旅客更乐意一来再来。 文青局推青年仪表板，反映青年相关概况及趋势。 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冲突或持续一整年。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继续咧有张凤平喺度噶。头先同大家讲过咧，就系新一届嘅区议员啦，今日就会宣誓就任啦。咁大家对于咧即系新一届嘅区议员啦，佢有咩期望咧？希望佢哋可以反映到啲乜嘢嘅民情咧？可以打嚟1872 3000咧，讲下你嘅意见嘅。咁而咧，如果大家对于财政预算案啊有你嘅谂法，又想直接可以同到司长去表达你嘅意见嘅话咧，就留意住今个星期六1月6日，香港电台咧就会举行。众言堂今次主题咧就系财政预算案咨询啦，到时咧陈茂波司长就会嚟到众言堂嘅现场嘅。如果大家想亲身出席嘅话咧，喺今个星期6:10嚟到香港电台直接咧向司长系表达你对财政预算案嘅谂法，而家打嚟1872 3000就可以咧登记留位噶啦。咁頭先咧講過就係區議會相關嘅一啲事項啦。另外咧呢一次就想同大家講下咧關於一啲口腔健康嘅話題啊。喺2022年嘅施政報告入邊咧，就宣布全面檢視政府提供或者資助嘅牙科護理服務嘅，包括咧政策方針啊、服務範疇同埋服務提供嘅模式。當時咧就話要成立口腔健康及牙科護理工作小組。喺上個星期五咧，這個工作小組就發表咗一個嘅中期報告，入邊咧有唔同嘅建議啦，講到咧點樣去改善唔同嘅安排嘅，包括咧就係點樣改善牙科專業人手嘅供應啦，善用非政府機構同埋私營界別嘅服務能力，同埋優化緊急牙科服務安排等等啦。當中咧亦都特別強調咧，就係希望可以建立到市民咧。着重點樣去預防，而唔係咧就純粹係睇治療嘅方向喎。咁大家對於牙科服務，你嘅需求係啲乜嘢咧？或者你過去遇到困難係啲乜嘢？期待又係啲咩咧？都可以打嚟1872 3000咧，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㗎。至於而家咧電話旁邊，我哋就揾嚟工作小組嘅主席啊，醫務衛生局常任秘書長陳松青。早晨，陳松青。 早晨，周文平。 早晨啊。不如先問一下啦，出咗個中期報告啦，其實見到今次個中期報告入邊涵蓋嘅咁樣主要嘅範圍啊，係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先啊？ 好啊，唔該，或者俾少少時間我都講多少少個工作小組嘅背景啦。咁嗱，頭先你都講咗，我哋個工作小組係2022年嘅先至報告成立，其實我哋就兩年任期嘅，依家去到個任期嘅一半啦。工作小組裏面咧，其實我哋有即係嚟自各個唔同界別嘅成員，包括係牙科專業，咁亦都相當廣泛嘅，包括係香港大學呢、這個牙科學院，咁另外我哋嘅醫專嘅醫學專科學院嘅牙科專科學院啦，有我哋牙醫管理委員會啦，我哋嘅牙醫學會啦，同埋我哋依家訓練我哋牙醫嘅牙科醫院，咁另外我哋都有啲基層醫療嘅專家。有我哋醫療界嘅代表，有社福界，亦都有病人組織。咁另外有一個界別都特別重要嘅，就係依家同政府咧合作去提供緊好多一啲特殊資助嘅牙科服務嘅一啲非政府機構嘅代表。咁所以個我哋希望就係可以透過佢哋俾到我哋嘅意見啦，去比較全面咁樣去檢視香港依家嗰個口腔健康同埋牙科護理嘅政策同服務個發展策略。咁其實咧喺今年2023年嘅施政報告咧，行政長官其實參考咗工作小組一啲初步嘅建議咧，已經將一啲一系列嘅短中期嘅措施咧，就等咗入去個施政報告嗰度宣布咗。咁我哋今次發表個中期報告啦，就主要係總結咗工作小組一年嚟嘅工作，咁就亦都希望向即係市民同埋向立法會咧，就交代一下工作小組即係。 在提出譬如在施政報告裏面宣布了的一些電通期措施背後那個考量是什麼呢？那或者我講一講幾個重點是、工作小組比較重要的。第一個呢，就是其實我們工作小組呢很明確地確立了口腔健康和牙科護理那個政策目標呢，就應該是以保存牙齒和提升市民口腔健康作為個主要目標的。咁而我哋亦都希望可以做到未來係配合翻我哋成個基層醫療健康發展藍圖咧，就以預防牙患作為我哋成個牙科護理政策嘅重點。嗱，現時咧就我哋睇到嗰個情況係預防，即係喺預防牙科嘅預防方面咧係有啲不足嘅。學童係做得相對比較好嘅，但係喺學前或者是小學學童保健完了之後呢，其實那個預防的工作呢，我們看到呢都是有個不足的地方。所以我們工作小組今次呢，也都第二個重點就是說我們以確立了呢做闊做淺和做窄做深呢作為我們整個牙科護理的發展策略，就希望能夠扭轉現在市民重治療輕預防的那個觀念。我都簡單講一講，即係何謂做闊做淺做窄做深咯。嗱，做闊做淺咧，我哋做咗嘅工作就係咧，去審視翻成個這個牙科服務嗰個頻譜。咁然之後我哋咧就睇翻，其實定義咗基層嘅牙科服務咧，就係、是、預防性嘅牙科服務。咁然之後我哋咧就為全港嘅市民按住唔同嘅年齡組群咧，去釐定一個以預防為主嘅基層牙科護理嘅服務框架，咁就希望可以推動唔同嘅年齡層咧都着重呢個預防牙患。而我哋亦都實證睇得到，頭先我提過啦，我哋做咗學童保健係相當長嘅時間嘅，咁呢個係證明到我哋投放資源喺預防咧，相對於治療會對於幫助市民可以保存牙齒啊，提升佢哋個口腔健康咧，係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嘅。咁實具體地，我哋做闊做淺，依家有啲乜嘢嘢已經係即係預備會做嘅咧？第一個就係、學前咧，其實依家香港賽馬會資助香港大學咧，其實就已經對於學前嘅學童咧，做緊一個嘅賽馬會幼童電子計劃。咁呢一個咧，其實我哋都想睇翻佢個成效。So far 即係到目前為止嗰個成效係相當之理想嘅。咁我哋其實就會即係睇翻佢佢依家仍然繼續緊啦，我哋就會睇翻佢個成效咧，睇下有冇個可以再改轉嘅空間，同埋有冇啲服務係我哋值得去即係恆常化咁做。喺中學即係完嗱，我哋依家學童保健咧，其實衛生署即係已經對小學嘅學生有一個相當全面嘅學童保健嘅服務。咁學生有得小學生有得每年去檢查牙齒啊。對於一啲牙患咧，佢哋有得可以做即係治理啊咁樣。咁我哋睇得到嗰、那個好明顯地咧，佢哋嗰個患牙患嗰個比例咧係逐年下降。咁我哋每十年其實衛生署都會做一次口腔健康調查嘅。咁我哋睇住一路睇住啲數據咧，其實發覺即係小學生嗰、那個效果，即係個預防牙患嘅效果係好明顯。但係去到小學之後咧，我哋就睇到嗰、那個牙患其實都仍然唔係有一個好大嘅改善跡象，有好多學生其實喺完咗學童保健之後咧，都唔能夠係話建立咗一個即係長期做即係牙科檢查嘅習慣。咁所以我哋咧喺今年先報2023年先報告，我哋就會宣布咗推出一個叫做青少年護齒共同治理嘅先導計劃。我哋個目標就係希望咧，可以透過一個類似係即係醫療券咁樣嘅資助模式咧，就資助青少年去能夠定期咁樣檢查牙齒，去及早發現一啲牙患啦，亦都可以幫助佢哋即係建立一個係良好嘅牙科護理嘅習慣，包括即係點樣清潔牙齒啊，點樣去即係。防止呢個牙患嘅發生啊！咁呢個我哋會即係喺希望可以喺明年初咧，我哋今年依家就同呢、這個業界傾緊嘅，我哋希望明年初可以推出到呢個計劃。 即係去到2025年嘅年初係咪啊？ 係，因為我哋依家其實同呢個業界咧，需要就住即係話中學生到底具體，因為我哋會需要係希望透過 私家嘅牙醫去做呢一方面嘅工作嘅。或者我講埋先，我哋另外有一個做責做心嘅咧，呢、這個我都想強調一下。其實我哋睇到咧，去到治療咧，其實係一個相當之成本昂貴，亦都以即係我哋嘅財政負擔嚟講咧，係相當大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嗰個做法就會係一個針對性嘅做法。我哋係會界定咗一啲弱勢社群，咁主要係有包括一啲有經濟困難嘅人啦，一啲有殘疾或者特殊需要，佢根本喺依家喺私人界別都好難得到一個牙科護理服務嘅。另外就係一啲高風險群組，譬如一般糖尿病嘅病人或者一啲特定病種嘅病人，譬如癌症嘅病人，其實佢哋嗰個牙患嘅風險同埋處理嗰個方法咧，都會係需要特別處理嘅。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咧，為呢啲咁嘅組別咧，提供一啲更加針對性同埋全面嘅牙科護理同治療服務嘅。咁所以今年個2023年嘅施政報告，其實我哋提出咗一系列嘅措施咧，都係同呢啲特殊嘅弱勢社群組別咧係有關嘅。咁但係啦，講到最尾就係、其實所有呢一啲嘅措施，我哋成個嘅牙科護理嗰、那個策略咧，其實都有啲前提嘅。我哋都承認咧，呢、這個牙科現時嗰個服務人手同埋個服務容量咧，係現階段改善呢個牙科服務嘅瓶頸嚟嘅。咁所以我哋喺個工作小組嘅中期報告咧，我哋提出咗咧，就係話其實有必要係增加人手啦。咁增加人手嗰方面，其實唔單止淨係話即係點樣去引入多啲牙醫，因為譬如我哋嚟緊都會係提出呢、這個牙醫註冊條例嘅修訂啦，咁就希望可以俾到一啲係非本地培訓嘅牙醫合資格嘅個專業水平係同本地相若嘅咧，都可以嚟到香港咧去提供服務。咁但係除咗牙醫之外咧，我哋睇得到有個更加大嘅需要，就係尤其是我哋如果未來係一個以預防為主嘅策略咧，其實我哋有必要係更加好咁利用我哋嘅牙科輔助人員去做翻一啲同預防牙患相關嘅工作，包括就係話喺即係即使冇牙醫在場嘅情況之下咧，佢都可以做一啲譬如牙齒嘅即係清洗洗牙啊，或者甚至咧，如果係有一啲如果有牙即係有牙醫即係指導之後，或者係睇過嗰個病人之後咧，可以一啲牙科嘅輔助人員咧做咗一啲簡單嘅，譬如一啲補牙或者係一啲其他簡單嘅治療嘅動作。咁如果做得到呢啲嘅話咧，咁對於幫助我哋嗰個服務容量會有相當大嘅幫助嘅。 陳仲卿啊，想逐樣咧都去跟進問一下，譬如頭先講話即係做闊嗰樣嘢先啦，即係係講緊話資助，我見到報告邊就寫資助13至17歲嘅青少年就用一啲私營嘅牙科檢查服務，佢哋嘅部分費用嘅。咁而家有冇一個嘅初步嘅諗法係資助幾多錢啊，或者幾多個百分比啊？同埋頭先講緊私營牙科嘅檢查服務係咪要都係會同啲特定嘅私家嘅診所去做一個合作，有個名單定係點樣嘅？ 嗱，依家我哋其實同呢、這個牙醫嘅界別去討論緊啦。我哋其實就希望能夠業界好似我哋一般長者醫療券咁樣咧，希望牙醫嘅業界咧可以係一個開放式嘅，即係話有意願嘅牙醫，有意願嘅一啲牙科醫療機構，如果佢有提供牙科服務嘅話咧，佢都可以參與得到，但係我哋個目標咧，其實就係希望可以咧透過一個資助嘅形式咧，去令到嗱依家學生嚟講咧，佢小學就可以有一個好全面嘅定期檢查，加埋一啲跟進治療嘅服務。其實我哋個目標就係希望咧，可以喺中學生去延續佢哋呢一個咁樣定期檢查嘅習慣啦。咁呢一樣嘢就希望可以帶到去佢哋將來即係去到成人之後咧，都會可以繼續。我哋嗱喺成個基層醫療裏面咧，其實我哋都有個概念嘅，即係我哋喺基層醫療健康藍圖裏面都有提出。其實健康係一個即係 個人都有一個相當大、相當的責任，所以我們希望做到呢是一個共負的概念。我們具體那個資助的金額和比例我們還要、再釐定，也都要看回我們整個計劃的負擔能力，但因為我們整個計劃的目標呢就是希望可以做到令到、所有的中學生都可以能夠養成到這個預防、牙齒預防牙患同埋牙齒檢查、定期牙齒檢查嘅習慣，咁所以我哋其實就唔設限額嘅。我哋最理想嘅就係、任何嘅中學生都可以參加我哋呢個計劃。 咁有冇話整體嚟講咧？即係因為不設限額啊嘛，冇個冧心整體嘅數預計開支大概幾多？ 我哋依家呢個階段，因為仲傾緊嗰個資助額啦，我哋有預留到有足夠嘅資源嘅。咁、但係我哋都會需要稍後嘅階段同翻業界，我哋就希望可以係一個因為其實牙科業界都同我哋反映，這個亦都係咧過往牙科業界包括牙醫學會咧，其實都一路向即係政府提建議嘅一個計劃，就是希望可以幫得到呢、這個即係中學生去建立呢個牙齒檢查嘅習慣。咁所以我哋相信即係業界對於呢一個咁嘅計劃都反應都會相當正面。我哋都希望可以喺嗰個收費嗰度咧，係一個即係相對比較相宜嘅收費咯。咁但係依家呢個階段，我哋未可以俾到一個準確嘅數額嘅估算住。 而家其實係咪評估緊，即係可能喺坊間可能做一個牙科嘅檢查，大概幾多錢？做緊呢類型嘅市場調查咯。 我哋就希望可以同業界咧係傾到有一個比較即係相宜嘅牙科檢查嘅基本，第一要定咗到底嗰個檢查包括啲乜嘢服務先。呢一度我都想特別提啦，其實嚟緊我哋做好多呢啲牙科護理嘅即係加強嘅工作咧，或者計劃咧，有一樣其實我哋覺得係非常之緊要嘅，就係、是、要喺嗰、那個系統上，即係電子系統上咧，其實能夠可以攞得到嗰個數據，即係記錄得到個健康記錄咧，去等令到第一就係對於嗰、那個市民嚟講，佢有一個比較全面嘅牙科嘅病歷嘅記錄，就等翻喺佢，因為我哋依家一路都推緊呢個醫健通，作為市民自己個人嘅健康户口同埋終身嘅健康記錄嘅，咁所以我哋就希望可以有呢一個咁樣嘅數據。可以我哋攞得到，即係等得翻喺個市民嘅自己嘅記錄裏面。另外呢，其實如果我哋有呢一個咁樣嘅資料庫呢，對於我哋掌握市民整體嗰個牙齒健康狀況啦，對於跟進即係個別即係市民佢嗰個口腔健康同埋一啲牙患嘅情況，其實都會有一個幫助喺度。特別係即係我哋其實都盡量想喺牙科業界都會有㗎啦。依家好多時你睇睇一個牙醫佢又會同你照一次 X 光片，睇第二個牙醫又同你再照一次，其實呢個就唔理想嘅。最好嘅情況都係我哋可以透過一個電子系統咧，去令到市民可以比較全面咁樣去有一個即係持續嘅牙科護理咯。 另外咧，頭先講到就話做心嗰方面咧，為一啲特定嘅群組去幫手啦，咁同埋咧都建議就係喺入邊睇到咧，就係長者方面咧都有留意佢哋嗰個嘅需要喎。話喺今年啦第三季嘅時候就優化關愛基金底下嘅長者牙科服務資助項目。咁其實呢一個個做法又會係點樣嘅咧？係有啲咩人先至合資格？點樣先至可以用到啲服務，同埋做啲咩服務咧？咁？ 我哋其實做心嗰度咧，頭先我哋都講咗啦，我哋有三個弱勢社群，我哋界定咗。第一個就係有經濟困難，有經濟困難嗰個咧，其實我哋主要依家就希望可以同非政府機構合作，就提供多一啲俾呢啲有經濟困難嘅群組，即係嘅弱勢社群咧，一啲資助嘅牙科服務嘅。咁嗱，現時其實政府嘅牙科街症咧，經常長期排長龍，這個情況我們是了解，亦都即係我們都明白是不理想的。但是有一個最大的困難，就是因為現在的牙科街症呢是來勢不拒的。我們就希望第二日我們這個做責做心的服務呢，是可以比較有針對性，就透過非政府機構呢去幫我們去辨識一些 有即係弱勢社群，譬如一啲三無人士啊，或者一啲劏房户類似嘅群組，咁就可以比較針對性咁樣咧，去提供一個好啲、全面啲嘅資助服務，亦都令到呢一啲嘅群組咧容易啲可以得到呢個服務，唔係話要同曬即係全香港即係所有市民一齊去排隊。第二個組別啦，就係一啲殘疾同埋特殊需要。咁其實譬如一啲有即係殘疾嘅人士咧，其實佢哋依家去睇私營牙科都有困難嘅。咁所以我哋嚟緊咧，我哋就會將呢個我哋護齒同行嘅計劃咧延續同埋加強，包括就係話我哋希望可以喺嚟緊呢一年咧，擴闊到去包括一啲咧有自閉症頻譜嘅市民咧，都會可以得到呢個護齒同行嘅服務。咁第三個就係頭先你講啦，喺關愛基金之下，其實一路都有一個叫做長者牙科服務嘅資助項目。咁但係咧，過往其實一路嘅做法咧，佢就係以雙假牙咧作為一個前提嘅。 嗯。 咁即係話咧，你係雙假牙，你先至可以攞呢一個資助。咁我哋發現有個其實個情況都唔係太理想嘅，就係好多長者佢諗住儲埋，因為佢只可以雙一次，咁所以佢就儲埋一次過先至雙假牙。但係其實呢個對於同我哋即係成個策略，即係話希望可以鼓勵市民早發現、早治療，盡量保留牙齒嗰個大，即係嗰個策略係有相違背。咁所以我哋就同關愛基金講，就係我哋希望優化呢個項目咧，嚟緊。今年其實我哋就會將個計劃咧改成就唔再係以雙假牙為前提。如果長者係有個即係符合嗰個關愛基金個條件嘅長者咧，佢就可以係即係參與嗰個計劃嘅時候咧，就即使係一啲補牙或者係一啲即係牙齒治療，但係唔係雙假牙嘅咧。都可以係得到呢、這、一個資助，咁我哋亦都希望可以透過呢一樣嘢咧，去鼓勵到啲長者咧，其實係早啲，如果有牙，即係有一啲初期嘅牙患咧，係早啲揾牙醫咧去睇咗，然之後早啲做個治療，希望可以保留到牙齒，就唔係一定要剝咗佢，然之後雙翻假牙咯。 但我見咧政府做之前有啲試驗計劃咧，長者醫療券可以即係去用呢啲牙科服務嘅時候咧，其實報告入邊都寫最多人用咧就係剝牙啦，同埋雙假牙，即係其實有幾大嘅誘因叫佢哋唔好做呢兩樣服務，做其他咧。 嗱，呢個其實正正就係頭先我哋講，當我哋做呢個做闊做淺嘅時候咧，其實我哋要考慮就係唔同嘅年齡群組，我哋點樣可以推動到佢哋。做呢個着重預防牙患嘅工作，就唔係話即係等到有牙痛先至嚟醫。咁我哋其實喺長者嗰度咧，其實我哋已經有即係、就是、有個諗法。嚟緊我哋今年工作小組一個好重要嘅工作就係、是、就住長者同埋成年人咧點樣推動呢方面嘅工作，我哋要再深化嘅。但係譬如我哋啱啱喺長者醫療券，我哋過去一年其實已經推出咗一個獎勵計劃。個獎勵計劃就係話，如果你用一啲醫療券，長者醫療券喺預防嘅方面嘅服務嘅話咧，政府會有多500蚊嘅醫療券咧作為一個獎勵。嗱，咁但係喺牙科嗰度，到底嗰、那個預防治療，嗱，依家我哋就會都有個獎勵嘅，但係譬如未來嗰、那個預防嘅牙科治療啊，預防嘅牙科護理，到底應該包啲乜嘢嘢咧？一個標準嘅服務應該係點樣咧？這個就係我哋希望可以嚟緊今年同業界傾完之後，做一個比較大嘅推廣，希望可以透過個獎勵計劃鼓勵到啲長者去做呢一方面嘅工作。始終都係嘅，我哋知道牙患係要解決嘅，但係咧預防永遠都係勝於治療咯。 陳松青，最後剩翻廿秒左右，想問清楚，頭先你講緊嗰個同非政府組織合作咧，去識別啲劏房户，係咪非政府組織識別咗之後就可以用政府嘅嗰啲牙科服務啊？ 嗱，呢方面我哋同非政府機構傾緊嘅，我哋主要都會係希望能夠透過佢哋去識別到呢啲即係弱勢社群， 好啊， 之後提供一啲比較直接嘅資助服務。 多謝你。 2024年1月1日，旅发局指截至昨晚十时，超过22.3万旅客访港，创去年单日旅客新高。 陈茂波预告2024年会有多项盛事举办，期望旅客更乐意一来再来。 民青局推青年仪表板，反映青年相关概况及趋势。 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冲突或持续一整年。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提一提大家，嚟紧咧呢个星期六啊，上昼十点钟咧就会有众言堂。今次嘅主题咧就系财政预算案咨询啊。咁如果大家咧想亲身嚟到财政香港电台第一香港电台咧，系直接可以同到司长陈茂波去表达你对于财政预算案各个范畴嘅期望嘅话咧，可以而家喺节目时间嘅时候打嚟1872311登记留位嘅。咁啱啱咧同大家讲过，除咗有区议会嗰个嘅嚟紧新一届嘅嗰个做法之外，佢哋嗰個嘅準備功夫咧，亦都咧就同大家講啊，就係口腔健康及牙科護理工作小組佢哋嘅中期報告。咁啱啱咧就係同到陳松青傾嘅時候咧，佢咧就係呢個小組嘅主席咧，就係醫務衛生局嘅常任秘書長嚟嘅。咁佢就特別講咧，就話希望大家著重多啲係點樣預防個牙患，特別咧就譬如長者啊，而家用緊嗰個嘅牙科服務資助嘅項目咧，其實除了是而家成日都用嚟做雙假牙之外，佢就建議可唔可以即係用多啲做下牙齒檢查啊、洗牙、補牙等等呢一啲嘅牙科服務，可以咧就係及早發現同埋及早去治療呢啲牙患，咁啊唔使等到咧就係一次過先去雙牙嘅時候咧，就佢覺得已經係太遲啦咁。唔知道大家對呢一樣嘢有啲乜嘢嘅諗法咧？你哋過去嘅經驗入邊啊，有冇話譬如係去雙牙啊、剝牙呢啲，用唔用得著政府嘅一啲資助服務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至於電話旁邊咧，我哋講呢個話題啊，請嚟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委員陳海欣一齊傾下。早晨，陳海欣。 早晨，早晨，各位聽眾，大家2024年過得更好啊！ 係，希望你都新年進步啊！不過講到牙呢一樣嘢咧，即係政府嘅口齒咧，就係呢兩年入邊嘅工作小組咧，佢哋就有一個任期喺度，而家佢哋就交咗一個中期報告啦。咁都有頭先都有傾過有啲建議嘅，咁特別咧就譬如講到係啲中學生啦，13至17歲嘅嗰啲嘅後生仔，佢話可以有一個嘅資助嘅服務。去做一個牙科嘅檢查，不過咧，究竟資助幾多錢啊？嗰、那個合作形式係點啊？咁頭先同陳松青傾嗰陣時，佢就話仲傾緊。你覺得點樣嘅形式會比較啱咧？同埋資助幾多錢，可能而家比較合理一啲啦。 头先我都听咗常秘呢都用咗几长篇幅去详细介绍返呢一个嘅中期报告个内容嘅。因为我諗呢一个系真系一个中期，即系因为佢哋个工作小组系两年啦。咁所以呢有好多政策落实，好似头先你问到喂究竟俾几多钱为止合理呀、咁样呢，可能喺呢个中期报告嗰度呢佢哋未能够系提出嘅。咁可能系要完成咗先提出啦。但如果你问我就好简单嘅。你諗下點樣吸引到個家長或者個青年人去做呢個牙齒檢查呢？如果佢哋可能要俾70%以上嘅錢，佢哋俾唔俾呢？咁樣嗱，我當睇一個洗牙啦，譬如300至500蚊咁樣，係咪可能要用一個調查去計算？因為而家講緊係去出去私家去睇，而做一個咧費用嘅補貼俾佢哋嘅。咁可能我覺得有50%以上嘅補貼咧，可能先至會夠吸引嗱。但係我講緊呢個係一個概念性嘅啫。因為其實都會涉及一個公帑，咁所以呢一個個公帑佢哋可以負擔到幾多，同埋我哋而家個青年人佢哋覺得應該要逐步逐步嚟，第一次過我哋可能俾足80%嘅咁樣，咁呢個我諗條數咧係要計算嘅。你問我最好梗係全面資助啦，即係唔應該係公私營，即係好似而家政府俾啲公帑你去私人去睇。點解我咁講呢？就是、其實剛才咧常備都有喺個工作嘅報告裏面有提到，佢哋咧今次個中期報告咧，其實都你問我都係好務實地講出咗而家，即係佢哋終於承認咧，而家嗰個牙科服務有啲咩問題，亦都大膽地提出咗某啲建議，我陣間都可以提一提。咁其中一樣個重點咧，就係我哋而家咧比較做得好嘅牙科服務咧，就係我哋嘅學童牙科保健計劃，就係1至6年級啊。我諗如果而家聽緊好多聽眾嘅，或者我哋自己啊本人都可能曾經試過，因為呢個服務喺香港係好多年㗎啦。咁就係1至6年級咧，以前就學校車架旅遊巴帶你去佢哋嘅牙科保健中心啦，而家就由家長帶佢哋去啦。其實每年都有一次去檢查牙齒嘅。 俾一至六年級嘅小朋友去洗牙啦，如果有需要有補牙啦，甚至乎係剝牙都得嘅。嗱咁細個梗係唔會做假牙啦，係咪？但係我哋講緊嘅係至到一至六年級，咁而家佢講緊資助十三至十七歲，即係中學嗰部分。但其實我哋就會諗下啦，咦？究竟而家兒童牙科保健計劃，我自己講過好多次，可唔可以向後伸延，係可以概括埋涵蓋埋呢班中學生，而係唔需要佢哋另外俾錢去做咧咁樣。不過可惜啦，施政報告已經係提出咗啦，而家加埋呢個工作報告都再提咗一次啦。佢哋嚟緊咧都係以一個即係用私營牙科係啦，共赴呢個計劃。咁所以我就話啦，共赴計劃能夠成功與否咧，就真係睇下佢哋有補貼幾多公帑落去。究竟補貼個公帑落去抵啲啊，定係喺我哋新研我哋兒童牙科保健計劃嗰度抵啲咧？即係其實你問我，我係覺得應該現有嘅計劃去延續嘅。好似而家咁，你仲要計條數，仲要計幾多公帑？譬如舉例，我可唔可以首先延續中一至中二，跟住再過多幾年可以延續到去中三，跟住中四咁樣？咁係由現有嘅服務可以新研，我自己認為係比較理想嘅。咁如果佢哋而家用呢一個共同治理嘅先導計劃咧，就要好好地計條數出嚟啦。如果唔係咧，就貼咗一個好大嘅公帑落去私營嗰個嘅牙科檢查，但係做唔到嗰個效果咧，就我就有啲擔心啦。 陳柳欣啊，除咗後生係咯，我想問一下長者嗰部分咧，你聽到即係講，譬如係建議佢哋唔好淨係等一。等齊曬啲牙，一次過去雙牙啦，可以做多啲其他嘅檢查。你覺得其實要點樣先至有個誘因去吸引班老友記咁做咧？ 其實呢我剛才所講啦，就是政府在這一份的中期報告裡面是都務實得來呢，是有些的建議我見到他們都很大膽地提出的了。因為其實現在呢我們是有關愛基金呢，講緊可以給長者去牙科服務資助，就是雙假牙啦這樣。但是你見到提出，他們提出亦都質疑了，喂，這個做法好像不是很跟他們那個基層治療，就是喂，我們應該早預防，而不是純粹就是剝了牙之後給副假牙佢咁樣，所以其實呢度都預示咗咧，嚟緊個資助計劃係有啲改變嘅，就係可能冇牙嘅長者佢哋幫佢哋整假牙啦，但係未至於牙患咁嚴重嘅長者，而家咧係唔能夠係得到受惠嘅，即係話如果佢係洗牙或者只係補牙嘅，其實係咪都應該支持佢咧？因為呢個反而係一個預防計劃嚟嘅，又或者佢哋仲有牙齒嘅去做一啲嘅牙齒檢查、口腔護理，譬如我頭先講嘅洗牙，係咪都應該？可以能夠得到資助咧，嗱呢個我見到佢講緊嚟緊係會改變嘅，咁所以咧就應該可能係大家要預計到啦，嚟緊嗰個長者嘅牙科服務嘅資助嘅項目咧，再唔係好似以前咁咧，就話你雙假牙我就俾錢你去雙一副假牙啦，同埋首先付以前而家。有假牙做咗咧，有啲人嘅朋友仔或啲長者老人家都覺得唔啱用嘅。其實佢雖然有副假牙，有啲係用唔到嘅，或者佢覺得個質素唔好嘅。咁所以見到個長者個方面啦，咁佢哋有呢個改變嘅。咁我諗呢個改變對一啲牙齒仍然有真牙嘅長者嚟講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以往洗牙，但係就係啦，好似究竟有幾多長者而家棚牙？仲有好多嘅真牙咧，呢個咧就大家就唔清楚啦。 同埋陳海欣有樣嘢咧，就係即係其實大家可能會儲埋嗰嚿錢啊，因為雙假牙都係一個貴嘅費用喺度啦。咁可能儲埋嚿錢先一次過用啊嘛。咁點樣可以吸引到佢哋一早啲就搣一啲出嚟做定個防護先咧？ 冇錯啦，因為本身咧原先個項目就係一個缺，就係有呢個缺陷，佢淨係雙假牙先至會。用關愛基金嗰度去資助佢嘛，咁其實喂，咁而家唔使儲啦，唔好等到你爛曬牙剝牙啦，你先有假牙啦。其實如果真係仲有真牙嘅長者，如果佢哋係做一啲嘅補牙或者嘅洗牙，係咪都可以獲得呢個資助金額咧？咁樣，因為就係以前冇啊。所以佢哋咪就儲埋咯，不如爛曬先啦，剝一次個整副假牙啦咁樣。咁而家有真牙嘅，就希望鼓勵到佢哋。嗱，講緊嘅呢個關愛基金，但係唔好忘記，我哋頭先咧都聽到喺上面都有提到嘅，就係我哋都有長者醫療券，而家係改咗，多咗個新嘅做法，就係希望鼓勵佢哋做好預防嘅工作嘛。咁做好預防工作之後咧，一啲嘅檢查啊嘅或者嘅護理咧，佢哋有額外嘅喺獎勵咁啦，喺個長者醫療券度鼓勵佢哋去用。雖然個金額唔係好多，但我覺得係踏出。但你問我 整體嗰個中期報告咧，嗰個方向咧，或者到個理念，你見到其實冇咩話好即係其實大家都已經知道而家香港個整體個牙科個問題。但係除咗頭先你提出咧，我哋關注究竟青少年嗰個資助係幾多啊？又或者未來有啲咩特別？譬如呢個報告之後，我哋未來好似咁啦，我哋今年嚇今日係1月1日，究竟2024年裡面我哋見到有啲咩改變咧嚇？咁頭先就預示咗可能關愛基金下面嗰個長者牙科服務資助啦，但係其實好似又好似冇乜嘢再改咯，係嘛咁樣？咁仲有冇其他嘢我哋係需要注意嘅咧？咁我諗有一樣大家一定要留意咧，就係嗰個人手個問題，因為嚟緊立法會裡面咧就會討論嗰、那個牙科，特別係輸入海外牙醫嗰、那個嗰條法例嘅。咁同埋法例裡面咧，甚至乎講埋牙科輔助員嗰個嘅日後嗰個嘅註冊嗰個問題。咁嗱，呢一個咧就係、是、我哋根本本地牙科服務嘅痛點，就係、是、我哋而家就算點樣改都好，係我哋嘅人手係嚴重嚴重不足。個嚴重不足去到點咧？我哋香港係一個即係喺世界上都係一個好先進嘅城市啦，但係我哋嗰個牙科個比例、個牙醫個比例係超低嘅。我哋每1000个人只係咧有0.37个牙醫去照顧我哋。我哋而家香港只係有2000几个牙醫，咁所以我哋嚟緊喺立法會討論呢一個修改一個條例，係咪容許放寬輸入海外牙醫？但係短期內都能唔能夠改變到呢個情況咧？對我嚟講，我自己覺得係抱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因為你而家全港有2000几个牙醫人手，但係你輸入牙醫短期內都唔會輸入到2000几个嚟啦，輸入到2000几个嚟個比例仍然係好低，咁所以變咗我哋嗰個私營嘅牙科嗰個收費可能仍然偏高。咁所以啦，有一點啊，就係我哋嗰個牙科輔助員個培訓咧，呢個係相當重要咯。 好啊，多謝曬你，陳海欣同你傾到呢度啦。剛才講到呢個牙科輔助員的個培訓呢，就喺個報告入面都有講啊，今個學年開始呢就會逐步加嗰個嘅學額㗎啦。咁同埋呢就都話啦，今年中之前呢就會向立法會提交個草案修訂牙醫註冊條例呢，就係睇下點樣可以引入一啲合資格嘅非本地培訓牙醫。咁大家對於呢個話題有啲乜嘢嘅意見呢？你哋平時去使用牙科服務嘅個習慣係點呢？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呢個時間呢同大家講下另一個話題喎。最近呢見到嗰個幾月啦，有6单豬場嘅豬隻嘅樣本檢驗出非洲豬瘟病毒嘅，咁咧涉及就燒毀咗過萬隻嘅豬啦。咁呢個嘅情況係點咧？政府就話開緊會咧，就係討論啦。咁遲啲咧就會同養豬業界去做一個商討，去睇下點做嘅。我哋都電話旁邊揾嚟香港養豬業發展協會主席陳建業講下咧，而家佢哋留意到嘅狀況啊。早晨，陳建業。 早晨，主持好。 早晨啊，不如先问一下啦，而家其实嗰、那个猪场嘅状况系点啊？个几月检到6单系咪算多嘅咧？ 其实我哋睇翻咧，当然嗰、那个有个蔓延嘅趋势喺度啦。咁但系咧，其实我哋业界评估过咧，即系呢啲猪场咧，佢都本身都潜在一啲嘅问题嘅。问题在于咧，可能佢哋嗰个一啲嘅。豬糞嘅收集嘅地點咧，可能同佢自己個豬場嘅核心位置咧太接近啦。咁變咗咧，可能潛在個危險咧，就係話可能係一啲先前爆發嘅農場咧嘅收集糞車嘅位置帶咗呢啲病毒去傳播咗俾其他嘅農場。咁所以咧，我哋即時咧已經同處方咧。就做咗一啲嘅補救方法，就將一啲所有嘅呢啲我哋叫收集糞車咧，就馬上做咗個清洗消毒嘅程序，咁樣咧變咗咧，希望借呢個機會咧可以堵截到咧。咁但係有一個唔好處就係最近爆發一個喺麒麟山爆發呢個農場咧，佢旁邊。都仲有幾個好接近、好接近嘅農場，所以咧呢仲有可能有2-3个農場咧，都有機會係會有問題嘅。所以嚟緊咧都係有繼續爆發嘅風險喺度啦。 咁頭先我聽你咁講咧，其實而家係咪即係可能喺本地嗰度係互相去感染啊？揾唔揾到個來源係邊度？定係其實如果頭先講話喺個糞車嗰度係做到一個好嘅消毒嘅，已經係可以阻截到跟住啦個傳播鏈 咧？可以咁講啦，其實糞車嘅嗰個係其中一個可能較為大啲嘅傳播途徑啦。咁另外咧就唔排除就係野豬啦，因為而家好明顯就係野豬咧喺整個新界裏面呢，或者我諗其實周圍都係啦，個出沒呢係好嚴重，咁佢哋呢好多時都帶有咗呢啲病毒呢就會傳播嘅，咁但係畢竟點都好啦，而家其實最重要嘅都係做返好一個防禦措施消毒個過程裏面，咁嚟緊首先我哋做咗喺個糞車裏面嗰個防禦先啦，咁另外之後呢就可能係一啲嘅農場嘅防禦性嘅消毒，可能真係點樣令到啲野豬唔可以接觸到我哋呢啲家豬呢，咁樣呢個我諗再要同每個農場呢去就住佢個農場環境呢去再深入啲去做返相關嘅工作。 嗯，你哋其實預計呢平時有冇嘅職務或經驗入面呢可能嚟緊啊！政府喺漁處方面會唔會仲有啲乜嘢嘅協助啊？或者有啲咩要求會俾你哋咁樣啊？有冇聽到？ 我諗就住喺頭先我講咧，我哋周邊圍封設施裏面咧，可能再要同處方去傾一傾，係咪有咩可以方法可以令到嗰個圍封咧更加鞏固啲咧？咁因為單靠過往一啲嘅圍網咧，我諗覺得已經可能唔足夠應對到野豬嗰個入侵㗎喇，因為可能係啲圍網，如果係一般嘅我哋叫俗稱鐵絲網呢，野豬呢好容易會叫起到翻起到一啲周邊嘅泥土啊，同啲網呢可以就咁走入嚟，可能就需要有啲較為一啲可能半腰高嘅磚牆啊，咁樣可能喺圍封住成個農場先得，所以我諗成個防禦性嘅過程，我諗都要同主方逐步探討咯。係啊， 頭先你都話咧， 假期後我哋盡快同主方一齊去商開會。商量一下。 好啊，剛才你讲到呢话新田麒麟山嗰个猪场呢，佢周边都仲有一啲嘅农场可能都会受到传染啦，咁会唔会都可能好影响到本地猪嗰个嘅供应喎，对猪农嚟讲个影响你哋评估系点样呢，会唔会嚟緊可能都影响到个猪价？ 因为相连都有几个猪场爆发咗啦，咁而家嚟緊呢即係整个供应量呢的而且確有減少嘅，喺本地豬方面有減少嘅。但係咧，因為畢竟本地豬咧佔整個全港活豬供應咧都係20% 到啦咁樣，咁變咗咧仲係即係整個豬價咧係唔會即係整個活豬嘅豬價咧係唔會有太大嘅影響嘅。咁市民都仲係可以放心，即係豬肉唔會貴嘅咁樣。 嗯， 大家呢方面放心。 好啊，多谢晒你陈建业，同你倾到呢度先啦。陈建业咧就系香港养猪业发展协会主席嚟嘅。咁头先咧就同佢讲到就系咧过几月入边啊有六单嘅个案咧都系话有猪只咧个样本检测出有非洲猪瘟病毒嘅。咁佢话暂时都唔会影响个猪价嘅。大家有咩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休息阵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新一届区议会今日宣誓就职，经民联后任大埔区议员罗晓峰表示，据了解，早上八点半登记，九点半进行宣誓。由于区议员众多，应该会分组进行，所有区议员完成宣誓之后，先至可以离开。罗晓峰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时表示，相信宣誓程序可以在2小时内完成，

民政局推青年仪表板，反映青年相关概况及趋势。 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多枚火箭弹，以军称冲突或持续一整年。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36，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千禧年代，呢一次咧同大家睇下。国泰航空最近咧好多班嘅航班都取消咗，咁之前咧见到佢哋嘅声明啊，就讲到话圣诞同埋新年期间咧每日增加咗大概百分之八嘅航班啊，咁但系咧就话12月流感季节期间啊，机师咧即系请病假嘅人都比较多，咁而且咧有一部分嘅机师去到法定最高嘅飞行时数啦，咁所以咧对佢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咁但系就话为咗要应对情况啦，同埋就系确保整体航班服务正常运作咧，所以就主动取消咗个别嘅航班。咁其实咁样嘅做法咧，即系对于旅客，尤其是喺呢一啲嘅出行嘅假期嘅高峰嘅时候咧，会有啲咩影响咧？咁啊，对于譬如旅行团嚟讲嘅话，会唔会可能个影响咧就会更加之大咧？我哋今日揾嚟东瀛游执行董事轩国全倾下呢个话题。早晨，轩国全。 早晨， 主持你好。喂，问问先啦，即其实有冇旅行团啊，真系受到呢个航班取消影响，有几多个啊？ 我哋受影响咧就系好彩得唔太多，系两个航班啫，都系喺29号同一日发生嘅。咁就分别咧就系一个泰国翻香港嘅团，一个就系由北京飞翻香港嘅团啦。咁就個情況係點樣呢？就原本係泰國呢嗰班機係朝頭早我哋返香港係8:45嘅，咁之前一日呢就航空公司通知咗我哋，咁就嗰班機要取消，咁但係其實佢哋都安排返我哋其他班機嘅，當然時間有變動呢，都係坐返係國泰嘅，係遲咗3小時之後嘅飛機，係12:00到係飛嘅飛機嚟㗎。咁另一個呢其實係我自己本人即係坐嘅飛機係取消咗嘅。咁嗰日我就喺哈爾濱去呢個北京，就準備北京咧就係轉呢個國泰嘅飛機咧翻香港嘅。咁當日我同係30位客人一齊嘅。咁原本就係飛機喺北京，嗱我哋喺北京轉機嘅時間咧，原本係搭呢個係中午4:45飛機，咁就取消咗啦。咁之前一日嘅晚上8:00通知我哋取消嘅，咁就第二朝協調之下咧，佢哋同我哋安排得到咧，都係坐翻國泰航空公司嘅飛機，係6:30咧，即係遲咗有冇個零兩個鐘啦，嘅飛機咧係全個團隊都翻曬香港嘅，咁所以係有影響，但係都不至話翻唔到香港啊。延誤太長咁樣啦。 但係尤其是你喺北京翻嚟嗰轉咧，你直情同幾十位團友一齊，你咁嗰個感受應該都比較可能直觀少少。大家嗰個團友個反應係點樣咧？咁 嗱，即係當然啦，就係我哋啱啱收到時間咧，就係點樣咧？佢哋會係喺個別唔同嘅客人咧，佢哋會收到信息嘅，就係話班機之前一晚嘅8:00到啦。就收到啊，會原本我哋坐班機會取消，咁當時咧，同時會出咗就係話佢哋會安排盡量安排咧係其他嘅班機咧俾我哋翻香港，但係當時就唔係冇確實嘅，確實唔到係邊一班機，咁但係第二朝早約莫10:30到啦，就好清晰知道，咁當然啦，即係嗰晚即係大家都會有啲擔心，咦？究竟我哋轉唔轉到翻香港呢？會唔會滯留咗喺北京呢？咁樣咁幸好咧，就第二朝10:30咧，就通知到我哋係飛機取消，不過會轉另一班國泰機。咁就都叫做大家心情即係嗰晚會有啲影響啦。咁但係知道就知道之後，大家又好著弱啦。咁都影響唔大，只要都係2小時到，都冇乜 太大特別嘅問題嘅。 嗯，但係由夜晚八點等到第二朝十點半期間咧，即係團友會唔會可能都有唔同各式各樣嘅要求咧？即係對佢哋嚟講係咁樣延遲咁樣翻嚟啊，抑或是有冇啲可能話因為過往可能有啲就會係安排退款啊咁樣噶嘛？咁對佢哋嚟講，佢哋嘅要求又會係點樣咧？ 嗱，呢個我哋就唔等客人要求噶啦，我哋主動已經揾地其他嘅後備方案嘅。即係在未行知道之前咧，其實我哋已經聯絡睇到究竟仲有邊啲航空公司嘅飛機有機位可以飛翻香港。當時我哋揾到另一間航空公司有十零個位可以飛翻香港，亦都因為唔夠啊，其他都滿曬啦。我哋都揾到咧係有幾班飛機咧係由北京飛翻飛落去深圳嘅。咁我哋都其實都部署曬噶啦。如果延期真係可能唔知道滞后两三日，咁即係大家都唔想啦，咁我哋就会后备方案呢都会送到客人返香港嘅，咁但係当然会转接啲囉。 不过即係咁样嘅取消航班嗰个状况呢，其实都有啲旅游业界就话咁影响到香港嗰个形象，旅游业界呢度可能会有受影响，同埋会唔会可能譬如唔系返香港嘅，真系諗住嚟香港嘅旅客突然之间俾人哋即系延期咗几个钟咁，咁可能嗰个影响都大，你又点睇呢？ 嗱，我就觉得嘅，即系航空公司就归航空公司嘅事嘅，即系都唔能够航空公司佢哋今次嗰、那个因为机师嘅情况。可能佢哋都係會睇安全情況，或者真係安排唔到，咁呢個就唔應該擺落我想講嘅事噶。咁啊，應該係影響到航空公司佢哋俾客人嘅一啲信心啦。 嗯，同埋咧嚟緊咧，即係都預計可能出年咧本身話嗰個運力咧可能恢復得即係都比較多少少噶啦。咁但係若然咧今次見到就係、是、有啲航空機組人員協會咧，佢哋就係航空機組人員協會咧就話其實人數咧個機師人數話去到疫情之前嘅五成幾嘅啫咁，所以咧配合唔到個運力係恢復到去疫情之前嘅七成。你又點睇咧？即係呢個可能會唔會都影響？到你哋之后再拣呢一个航空公司个信心。 我谂就航空公司今次嘅咁嘅情况出现咧，我谂佢哋都会系应该吓、会调整。我唔相信佢哋再会俾佢同一样嘢咧系再发生噶。咁即系话吸收个教训咧，个经验咧，我相信嚟紧嘅处理咧，佢哋就唔会。將嗰個機師同班次咧係掹得咁緊啊！咁應該佢舉例啦，譬如話今次原來影響咗係5%，我相信佢會將佢放翻鬆少少，即係飛機嗰個加嗰個班次咧，相對可能會慢咗。或者大家都成日聽究竟幾時可以回復翻疫情之前嘅班次？咁呢個如果請唔到足夠機師咧，唔排除我相信有機會咧。是会被拖长咗咯。 嗱，嚟紧下个月啦，二月就系农历新年嘅个档期啦。咁会唔会都影响到你哋嘅嗰个安排行程时候嘅啲考量啊？ 我哋暂时就冇收。嗱，首先啦，我哋暂时都冇收到航空公司俾我哋任何信息。有咩飞机要可能会删减啊等等，暂时未收到嘅。咁就如我只系讲。其實今次嘅經驗咧，我相信佢哋會將佢哋嗰個班次嗰、那個量咧個策略咧，應該係會調整優化嘅。咁我就唔係太擔心嘅，應該佢哋有經驗識得點樣處理噶啦。 咁其實作為旅行社，好似聽落都有啲被動，係咪都冇乜嘢特別可以做到咁啊？ 真係嘅，我哋即係你唔能夠話我曾經航空公司發生過呢個事情。你就覺得係唔可以用呢間航空公司，因為實際真係用呢啲產品、呢啲機位俾客人飛去唔同嘅地方噶嘛。咁我諗就被動，但係我相信，就如我講，吸收嘅經驗，我相信佢哋應該會處理得會好翻嘅啦。 嗯，嗱，作為你哋吸收嘅經驗，會唔會都考慮下其他方案咧？咁 嗱，我哋就不嬲都航空公嗱旅行社都唔會淨係得一間航空公司㗎。我哋都有唔同嘅。航空公司我哋都會用嘅，咁就如即係你講，我哋都被動嘅，咁我哋都真係好期望佢哋今次嘅經驗咧，唔好再發生嘅啫。 好，多謝曬你。 張國全咧係東瀛遊執行董事嚟㗎，啱啱咧就係講到國泰啊，喺呢一個嘅假期入邊咧，即係多班航班都取消啦。咁有啲人咧就認為係會影響到香港嗰個嘅形象添嘅。咁當然啦，對旅客嚟講咧都係會造成咗一定嘅不便。你哋有冇咁樣經驗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去講講嘅。咁如果你哋有興趣係就住財政預算案咧，直接向司長陳茂波咧係發表你嘅意見嘅話，就可以而家打嚟。1872311登记在今个星期六朝早10点举行的众言堂，到时呢就可以亲身向司长表达你们的意见了，可以打来1872311，休息一阵先。 一分钟阅读，主持罗乃圈，制作周伟业。 看完一出电影，被勾起的除了对青少年自杀课题的关怀，更加是一个人和原生家庭那种纠缠不清的关系。我们时时以为结了婚生了细路就可以摆脱原生家庭的阴影，不会变成父母这样，后来才发觉其实是避无可避。如果是这样，这本原生家庭疗法可能是一条出路。千万不要被这个书名吓亲，以为是一本难啃的学术巨著。其实内文的翻译流畅，作者以浅白易明的描述，让读者重温昔日和家庭成员的沟通互动，从而找出新的密码，解读原生家庭的遭遇。而那个新的角度，就是和原生家庭和解。 先要懂得原生家庭的运作方式，这个包括家庭成员的顺序、彼此的亲密与疏离、大家如何处理分歧、每个家庭的三角关系等等。跟着作者罗列出深度的提问和建议，让读者更加理解自己和家里。例如过去20年来，你的原生家庭里面发生的重大改变是什么呢？家庭成员是怎样应付这些改变的呢？在目前的亲密关系入面，有哪些冲突让你感到困扰？自己对这些冲突的反应能够回溯到原生家庭的经历吗？ 当思考过后，就会再指导读者怎样一步一步的跟家人和解，观察跟家人沟通时候的习性表现，尝试改变对家人的反应，学习从原生家庭的影响之中分离出来。 作者指出，你的目标不应该是家人之间更加亲近温暖，而是如果你成功改变了自己在家里面的角色，那家人很可能都会有所改变。 没错，原生家庭影响我们怎样看待自己、看待别人，甚至看待世界的方式。若果去无全征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就能够更加掌握自己的一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原生家庭疗法》，作者罗纳德·李查森，由本市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昨日咧就除夕夜啦，咁啊见到又喺观塘啊，有团体嘅 GP49咧就喺寻日同埋前日咧就喺观塘海滨长廊就搞跨年活动嘅。咁咧之前都见话有近100个本地特色摊档咧系参加嘅。不过咧第一日嘅时候咧就出现咗啲供电嘅问题，咁就有一啲咧即系熟食摊档嘅档主咧就讲翻话，咦嗰日系一度冇电啦，朝早想准备嘅时候咧就去到就发现系冇一个电力的供应的。有些就甚至乎报道有讲到话，档主又话因为迟迟都冇电力供应，有不少档主离场发晒脾气，执晒嘢走晒咁样。咁究竟个情况是怎样的呢？今日咧揾嚟两位嘉宾同我哋讲讲个状况啊。有 GP49 副主席陈扬青同埋九龙东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喺度噶。早晨两位。 早晨。 不如先问一问啊，陈扬青啊，其实你了解到咧，当日啊喺观塘海滨长廊，即系30号嗰日咧，其实系发生咩事咧？点解啲档主会话啊冇电力供应啊 ？OK， 其实咧，即系 我都要回應翻先。其實整個活動咧，到今日為止，其實係非常大成功嘅。咁當日咧，其實我哋有超過100檔嘅檔主喺度啦。咁其實咧，事實係即係我哋有少部分就係食檔嘅環境咧，就係冇電力供應，係因為當中有啲計數啊、調配啊，即係每一檔，即係我哋有 total， 我哋有15檔嘅食檔啦。咁而呢15檔食檔咧，其實係即係當中去調配嘅時候咧，喺數字或者係本身廚房，即係佢用嘅用具裏面，啲電力唔穩定，而打爆咗我哋嗰個發電機嘅。 但我見咧有啲報道就講話有素食檔嘅負責人就話本身咧就話承諾可以有一個5500瓦嘅電嘅，跟住後來咧又改到話得3500嘅啫，咁去到咧就發現冇電力供應。其實嗰個溝通係點樣？原本應該係即係點樣嘅咧個情況？ 嗱，其實咧當初我哋承諾嘅數字咧，其實唔係咁樣嘅。我哋係要求。即係商家啦，佢哋係俾我哋即係知道佢哋用緊嘅電，例如可能雪櫃啊，或者係一啲嘅煮食加熱嘅一啲嘅爐具，係大概係幾多瓦數 ？OK， 跟住我哋加完之後咧，咁跟住先俾發電機嘅瓦數佢嘅，咁所以其實喺15檔裏面咧，有啲咧我哋係俾緊超過6000火俾佢啦，有啲咧就係3000火嘅。 咁係即係點咧？係咪有一啲用得太勁，所以先至電力供應有問題嘅？係咪咁樣？即係除咗走咗定點咧？ 絕對係啦，即係我諗喺成個 function 裏面。十五檔嘅食 booth 啦，咁可能有時有一啲嘅特別大嘅用即用特別大電嘅，即我哋都冇預計過，哦原來佢可能講2000火或者1000火咁樣，但原來佢開到好大嘅時候係特別唔穩定同埋特別即再多一啲嘅火數，咁成個電咧就俾佢咁樣，其實我哋。6000嘅發電機俾佢打爆曬嘅， 係邊一啲叫做特別大電？有幾多檔係咁樣噶？ 我諗特別有一兩檔係真係特別大，譬如可能佢係煲湯嘅，或者係一啲魷魚嘅一啲嘅串裡面，即係啲扒爐啊，係特別即係啲電好唔穩定。 嗯，呢啲系事前都冇預計啊，定系即系头先讲话系咪预嘅时候，可能即系同佢哋沟通过程系点样，令到你哋会预得太少嘅？ 其实事前咧系冇预计过嘅，因为可能可能有啲商家突然间又要加个雪柜啊，因为知道即系都响应政府嘅夜缤纷啦，咁人会多啦，咁可能会加一啲嘅佢哋自己嘅一啲嘅用具啦，咁所以即其实。多100火，即系我預計本身可能2000火，但系佢加完雪櫃、加完呢樣嗰樣嘅時候，加個燈咁樣，其實都多100-200火。咁呢啲位就係好唔穩定嘅地方。 咁後來我見係8:00嗰陣時就有恢復翻電力供應噶嘛，咁個情況係點樣解決噶？ 其實咧大會咧當日啦，即係喺30號嘅一個。我自己啦，其實係我自己啦。咁啊，30號我大概係5:30、5:30、6:00左右，我就知道，唔得啦，啲發電機打爆曬咁樣。咁我自己即刻同即係主席團啊，同埋同最高決策人去開完會。其實個會咧，只係用咗1分鐘到，咁馬上已經係調配咗。一個電車過嚟場內嘅啦，咁呢個電車其實係講緊7:30就已經到咗現場，即係其實一個鐘頭已經係將成個嘅電車去到現場，跟住其實康文署啊同埋場內嘅發言號咧，其實已經即係用好短嘅時間已經即係批准咗我哋呢一個嘅想法，俾我哋擺部車喺度咁樣。 明白啦，阿鄧家彪啊，都想問一下，你有冇收到啲檔主啊，或者去到嗰度嘅嗰啲市民啊，佢哋向你有表達過對於呢件事個想法係點樣啊？觀感會唔會都有影響咧？ 嗯，明白嘅。首先，第一咧，一定要多謝 GP 四十九嘅。點解？其實佢即係非牟利機構，上年咧喺前年咧應該咁講。喺觀塘海濱出面個海，即係個海面咧，爆發咗好大嘅、好靚嘅月球，好多人嚟打卡嘅、其實都係佢哋嘅心思嚟嘅。咁、所以我知道有呢個活動，當然都好奇會搞到點樣啦。因為咧，其實喺第一輪夜繽紛，嗰陣時啱中秋嘛，觀塘海濱喺另一個即係營運者裏面咧去做咧，其實佢哋個墟市係規模細好多，而且係冇食檔嘅。咁嗰陣時已經好多人去提出，點解冇食檔啊？咁因為有食有香味，就算我唔食都好，我有香味就自然個氣氛會更好，同埋一定係始終多咗人流。咁所以其實我都即係好奇，哇，都好厲害喎，當數多啦，而且個舞台表演個份量好勁嘅，咁樣直頭啊雲哥都嚟。咁所以即係我好奇啦，但係即係都有啲可惜，就係、是、哎呀出咗個咁嘅事。但係咧，當我琴晚再去嗰陣時候，其實係反而街坊同我講嘅，就話咦睇到新聞講到好似唔理想，我哋嚟到其實即係起碼尤其琴日嚟到係好順暢，好開心。甚至我留意到一個警方咧，就係、是、話，因為有呢個大型活動咧，側跟嘅工廈嘅地鋪咧，夜晚九點十點咧開嚟做乜咧？就自己搞自己嘅小墟市，自己有啲年輕人喺出面彈吉他，即係成為咗個重集效應啊！所以我之前都成日講啦，觀塘海濱係有條件做長期嘅墟市或者夜市。當然長期係嘅意思係日日做啊，定係定期逢星期幾做咧？咁我覺得可以再探討。但係其實有少為難嘅。你想我做得好，譬如有食嘅元素，有舞台元素，但係真係可能搞兩三日，你係好難去遇到咁多嘢。但係如果你穩定落嚟咧，其實反而係可以預計得到好多嘢。 嗯，不過咧，即係講緊呢個供電問題啊，見到夜繽紛頭炮九月份喺灣仔搞嗰陣時候，都有出現過供電嗰個系統問題噶嘛。咁、但係而家各區都即係著力去搞個地區經濟啦，可能都搞好多唔同嘅夜市噶。你覺得政府部門方面有冇啲乜嘢可以即係喺度協調啊、協助啊，可以去保證呢一啲嘅供電穩定性啊？ 其实呢供电稳定是好重要，因为我正如刚才所说，好多无论是游客有本地人都好呢，去到墟市是期望有食的元素的，但是你没有电是没可能，即是或者电力不稳定，没可能有这种元素的嘛。咁所以无论机电工程处啦，或者主要去 support 搞墟市，通常是海滨的事务处啦，同埋康文处呢，其实都要合力呢去協助呢啲墟市嘅營辦者咧，去確保有即係電嘅供應咯，呢個係好重要。咁當然希望兩間電力公司都可以俾到專業嘅支援啦，因為我哋都想即係搞旺香港。咁如果夏天，其實最香港最大的挑戰就是夏天，如果四五月都有團體搞嘅話咧，其實到時電力嘅要求更高，因為會更多凍櫃啦，更多可能係渦數勁嘅風扇啦。咁所以其實呢個問題係要處理，而且好難期望一個譬如話 GP 四十九都係做一個非牟利嘅性質，佢可以好專業、好拿捏得好準咁樣去做咯。所以真係要有專業支援噶。 我最後都想問翻啊，陳陽青啊，因為都見有啲檔主就話佢哋本身咧就預咗一啲冷藏嘅食物嚟嘅，咁但因為冇電啦，所以咧就啲嘢食就變壞啦，咁樣即係都有一個嘅損失喺度。有冇話要求要賠償啊？呢度你哋會點處理啊？ 其實咧尤其是喺琴日啦，即係琴日係一個好大成功嘅一個好正常嘅運作裏面啦。其實我哋已經即刻咧去做咗好多嘅措施，即係我自己啦做開生意嘅，喺過往嘅所有市集或者所有嘅一啲嘅大型嘅活動裏面，即係去擺檔嘅話咧，其實咧所有嘅冷藏嘅食物啊，或者 時間到啦，多謝兩位。